最近，北京市环食药旅总队同北京市食药监部门对于重点地区美容场所涉嫌销售假药的行为开展整治，发现多家美容场所加价数倍销售美国进口药保妥适，俗称瘦脸针或肉毒素，而此药未经批准进口，被认定为假药，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的六人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汽修店的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于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从市政府新闻办联合体育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18年本市将会拟定中小学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办法，对于草根体育组织将会获得场地和资金的支持。最近共享单车因其想停哪里就停哪里的随意性备受社会的争议，在便民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的事儿。为了破题共享单车无序停放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丰台区西罗园街道在社区的出入口和地铁站出口都给共享单车画了个圈，并且配上了明显的标识，派专人进行管理，引导协助居民将共享单车停进圈内。最近北京地区的天气连连见好，温度也是一直的稳步攀升，街边不少的早春花卉已经悄然的开放，迎春花、桃花、玉兰花等品种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抹浓浓的春色，美景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同时各色的花朵也引来了不少的游客观赏美景拍照留念。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38红旗手中的十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着，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特别 我为什么都热量了才当书记呢？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 经典96938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38红旗手标兵，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38红旗手标兵吴亚琴。我个人认为经典是什么呢？我人生的每一个经历就是我人生的经典，不论我做得好与不好，都是我人生的经典经历。 是风中飘然倾落的叶， 沙沙的风吹，每一片叶掉一滴泪，夜夜有人心碎，他们相信谁？当爱被解了约，作何感觉？莫非无忧也无悔，依旧痴痴收藏落叶，傻的心傻到哭也流不出来。我无所谓，我冷若冰淡若水，我不为梦留一点空，侵略我紧闭心扉。当感情是唯一解不开的结，女人爱听谁伤了谁，我愿是风中飘然轻落的叶。我无所谓，我伤过心掉过泪，我只在乎爱本无罪，何苦要陷入重围。当世界被感情蒙上一层灰，而我宁愿是最后的

沉默了片刻，一时间不知说什么。那时的你，头发有点卷，话不多，喜欢你老歌。借你的伞，淋湿了球鞋，那场雨洒落在昨天。回忆如果烟云烟，想要追寻却寻不见。偶尔会有点想念那青涩的爱恋。泛黄书签，陈旧的相片，你是否还记得从前？ 总然会难以割舍，又能如何？说好 只是过去的甜蜜太过深刻，要多久才能够褪色？好的坏的做了选择，我们就到这，怎样为难一个舍就能如何说好的？这个时刻不互相指责，永远的承诺是彼此给的，只是当初人谁也不晓得，爱情的转折比想象中的坎坷、哦、感情的原罪拉扯牢牢捆绑着，有些裂痕你无法去折，只能舍得，对的错的做了选择，故事是靠着，只是过去的甜蜜太过深刻，要多久才能够褪色？爱的恨的做了选择，我们就到这，就让我曾爱过的记忆深刻，其他的 这个季节天气变化得像小孩子变脸一样，可能上午还是阳光明媚，午后就刮起了风，晚上的气温更是冷得像冬天。所以周周在这里也提醒你，天气变化无常，不仅要记得照顾好自己，也要记得不要过早地脱掉冬衣，避免感冒。 个无影的梦，拥抱着流泪的心，轻轻的呼唤，悄悄的聆听，不知何时相遇。好似个迷惑的梦，带走了真挚的情，默默的思念，苦苦的追寻，不知何时相聚。请告诉我，为什么离我远去？请告诉我，为什么离我远去？我的心永远永远属于你，我不能不能没有你，我的心永远永远属于你，我的爱你在哪里？ 这里是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